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经文范围有一些改变，准备讲章的时候特别有感，所以我今天只讲三节经文。请你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23:44-46。但是我还会念另外两处经文。路加福音第23在我们新福的新约圣经120页，我念的是和修本的版本。那时大约是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3点钟，太阳变黑了，殿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他说了这话就断气了。第二段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平行经文，马可福音15:33-34，在新福的新约圣经第73页。马可福音15:33-34，到了正午，全地都黑暗了，直到下午三点钟。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第三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53，新福的旧约圣经865页。以赛亚书53，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路，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或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或他献自己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以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你儿女合一的心，因为我们今天是来到圣地，就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带着安静的心，带着甚至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心，聆听你的话语，聆听你的话语形容你儿子在世上的最后那一刻。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按照马可的记录，耶稣是在第三个小时，就是我们现在的早上9点钟左右被钉十字架。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路加说那时大约是正午，原文是大约是第六个小时。 这是犹太人他们算时间的方式，表示那时，路加福音的那时，今天经文的那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三个小时了。那时是一天最明亮的正午，但是路加说全地都黑暗了，黑暗直到下午三点钟，也就是黑暗了三个小时，太阳变黑了。太阳变黑的原文是太阳失效了，表示这不是乌云密布的阴暗，也不是日食，因为没有长达三个小时的日食，而且在逾越节满月的时期也不可能有日食，这是有人指出的。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超自然的解释，全地黑暗是一个记号， a sign， 神迹，一个问号，这黑暗传递什么讯息？这种黑暗在圣经里面代表上帝的审判和惩罚，特别是关于那主大而可畏的日子的审判和惩罚。例如约珥书，我要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太阳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或者阿摩斯书，想望耶和华日子的人有祸了，为什么你们要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是黑暗没有光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岂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幽暗而毫无光辉吗？那些没有读过圣经的外邦人当然无从解释那天的全地黑暗，但是犹太人则应该问，这是对谁的审判和惩罚？如果犹太人他们以为这是对在他们眼前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的审判和惩罚，没有错，这你可以说是正确的神学。上帝的愤怒落在那不知罪却为我们替我们成为罪的那一位身上，正如先知以赛亚说，刚才念的经文，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彼得他后来也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这是之前的先知和后来的使徒对于那天全地黑暗的正确神学诠释。但是那天实际经历全地黑暗的人，我想其中有谁，其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当下做出这样的结论。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略犹太人，犹太人在所有人之中特别能够体会这种全地黑暗的意义，毕竟这种黑暗是他们历史的一部分，他们每年都要纪念这个历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出你的手，使黑暗笼罩埃及地，这黑暗甚至是可以摸得到的。摩西向天伸出他的手，浓密的黑暗就笼罩了埃及地，全地三天之久，三天内人人彼此看不见，谁也不敢起身离开原地，但所有以色列人的地方，住的地方却有光。当然你知道这个是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行的第几个神迹，倒数第二个，第九个神迹，就是这个黑暗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仇敌埃及人的惩罚，也是上帝子民得救赎的前奏，黑暗预告解放，也是这个黑暗也是第十最终极神迹的前奏预告。还记得那第十个神迹什么？第十个神迹有哪一个犹太人会忘记呢？而且在那天太阳下山之后，他们特别要纪念那第十个神迹， 这是说全地黑暗，预告长子被杀，第十个神迹。百姓要得救，长子就必须流血，甚至以色列人长子的血。只不过上帝特别赐给他的百姓免死的方式，牺牲一只羔羊来代替长子的命。耶和华要走遍埃及施行击杀，他看见那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和两边的门框上，耶和华就必逾越过那门，不让毁灭者、灭命者进入你们的家施行击杀。之后以色列人会得到摩西的提醒，为什么耶和华越过他们？不是因为他们比埃及人更配得上帝的怜悯或更有公义，而全然是因为耶和华上帝立意就是要爱他们，拣选了他们。所以那天在逾越节的前夕，经历全地黑暗的犹太人应该思想那2000年前笼罩埃及的黑暗，如今居然笼罩在犹太全地，在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居然没有光。他们应该问谁的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赎回谁的生命，上帝的审判和惩罚要越过谁才落在那长子的身上。但是那些来看热闹的路人甲之后有时间思想这全地黑暗的意义，而且我们知道这其中有人想通了，不久之后就在耶路撒冷有3000人在五旬节在一日之内就信主。这个黑暗是上帝给他儿女特别的讯息，但首要是那天给他独生爱子的记号。谁的长子？你问，上帝只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比谁都明白全地黑暗的意义，因为那个儿子他从小就熟读经文，那个儿子的父从小就将他的话语刻在他儿子的心上，那个儿子明白经文所说的要应验在他身上。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只有谁？上帝儿子，就是在上帝怀中的独生上帝。所以你问儿子见过什么样的父，圣经从来没有直接告诉我们。神学家说那是三一上帝独有无可言喻无法直接传递的原型神学 archetypal theology。但是上帝却抚救我们，透过启示告诉他的儿女，他们可以期望看见什么样的上帝。例如，他要亚伦祝福以色列人，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上帝的儿女期待上帝的脸光照在他们的面上，因为这首要是上帝儿子首先享有的特权。以色列人明白蒙上帝向他们扬脸，被上帝的脸光照，是人在世最大的祝福。反言之，以色列人上帝儿女最害怕的就是什么？上帝掩面不看他们，就是咒诅，就是惩罚。因此你在诗篇中读到诗人他一次一次的求耶和华，你的面我正在寻求，求你不要转脸掩面不顾我，不要发怒赶逐你的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上帝啊，不要离开我，也不要撇弃我，即使我的父母撇弃我，你耶和华终必收留我。那三个小时的全地的黑暗是特别针对上帝儿子给他的记号。黑暗告诉他， 在这一刻，现在耶和华上帝没有赐福给你，没有保护你，没有使他的脸光照你，没有赐恩给你，没有向你扬脸，没有赐给你平安。一切上帝儿子该享有的特权，现在你都没有。你知道耶稣甚至没有他先祖大卫所有的确据。即使我的父母撇弃我，耶和华终必收留我。这对挂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儿子，上帝的独生爱子来说，是多么的讽刺，又多么的伤他的心。真光出来的真光，那天没有光。黑暗提醒耶稣，在那一刻，耶和华不是他的亮光，不是他的拯救，也不是他性命的保障。但弟兄姐妹，你明白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们要小心，免得我们说的过多就说的不得体。马可和马太都告诉我们，那天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就是这全地黑暗接近尾声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译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引用他先祖大卫的话语。你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说了七句话，路加收录了其中的三句。之前我们看到前面两句，今天我们要看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但是路加没有记录这一句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思想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帮助我们理解，这句话解释全地黑暗对我们主耶稣他的意义。就此，再一次，我承认我们不能够说的过多，恐怕我们就说的不合宜，但也不应该说的太少，以至于否定主耶稣他那天真实的经历了上帝的离弃 ,divine abandonment。在此，我们弟兄姐妹面对的难题就是：上帝怎么能够离弃他的独生爱子？难题就是：难不成纯一的三一上帝彼此隔离？因此，有人会说，上帝其实并没有真的离弃耶稣，耶稣只是感受到被上帝遗弃、离弃。或许你听过这样的说法，但是我不确定这种说法真的解决我们面对的难题。我们面对的难题就是，我们要耶稣被他的上帝遗弃。因为如果他耶稣没有真实的被上帝遗弃，你我就没有真实的被他代替。你我就必须真实的经历，真实的被上帝离弃。所以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谦卑承认，宁愿他而非我。而且如果你要说上帝并没有真实的离弃耶稣，几乎把耶稣当作说谎的，或他夸大其词，或也许他过度敏感。毕竟让我们思想什么是离弃，离弃不就是感受吗？感受被离弃与真实被离弃有差别吗？在地狱里的人感受到被上帝离弃，也真实的被上帝离弃，但是这并不表示那无所不在的上帝不在地狱里面。被上帝离弃是一个人最糟糕的下场，也就是在地狱里面的人最终的下场。地狱到底是什么地方？地狱我会说，就是有很多人举着拳头永远向上帝呐喊：“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地方。所以你明白，弟兄姐妹，地狱并非没有上帝，因为你仔细想，没有上帝的地狱对罪人来说就是天堂。 地狱是意识上帝临在，却掩面不顾，没有上帝的慈爱，没有上帝的恩惠，没有上帝的安慰，没有上帝的扶持，没有上帝的脸光照，只有上帝的愤怒。这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那天在黑暗中，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地狱。但是我应该更谨慎，因为比我更优秀的人在此说错话。我们至少可以说，耶稣他真实的被他的上帝离弃。这个离弃不表示第一位格与第二位格分离，也不表示三位一体在十字架上破裂 a rupture， 更不表示父不爱子，因为父怎么可能不爱子？耶稣他自己说：“为此，我父爱我，因为什么？我把命舍去。”耶稣知道父爱他，但是他也全然感受不到父的爱。加尔文会说，这是肉体的感受与信心的知识之间的差别。或者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古德温会说，上帝对他儿子最愤怒的那一刻，也正是他最喜悦他儿子之时。因为正当基督挂在十字架上，上帝就得着安息和满足的甜美馨香。就是当他儿子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的那一刻。或另一个清教徒 查诺克说，上帝曾经一度对你我施展恩惠，远过于他施给他儿子的恩慈，他宁可隐藏对他自己儿子的美善，舍弃他儿子的生命作为我们的赎价，也没有让我们永远落入毁灭，以彰显他对我们的美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清教徒，因为没有人比他们更敢讲，也没有人比他们讲得更精彩。或荷兰改革中的神学家 Herman Witsius， 他说，上帝对他儿子的爱绝不会因为他自愿承担我们的罪孽而减灭，恰恰相反，他儿子顺服以至于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最能够讨天父的喜悦，因为这是卓越、无与伦比、几乎不可思议的顺服。天父就用无可言喻的荣耀为配得的奖赏来报酬他的儿子。这是讲腓立比书第二章基督颂。那三小时的黑暗是永生上帝儿子真实的经历地狱，光是这句话就应该叫我们不要再说更多了。我只要补充，从来没有人像我们的主耶稣那样经历地狱而没有失去信心。他感受不到爱，但是上帝仍然是他的上帝，因为上帝不是别人，乃是他的父。他感受不到父的喜悦，但是他知道他的父必然喜悦他，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的心里就不喜欢他，而他从来没有违背，也从未退后。电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这是这段经文中的另一个神迹。学者们有一些讨论，这是指哪一个幔子？圣殿外层的幔子，还是在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那个幔子？其实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我认为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提到的那个幔子，就是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那一个幔子进到至圣所的幔子，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圣殿里的那个幔子高超过20公尺，宽超过10公尺，厚度有10公分，由巴比伦的布料，红色、紫色、蓝色的布料织成，据说需要 300个祭司才能够搬得动。只有一个人，大祭司，一年一度在赎罪日可以经过这个幔子，进入至圣所，为百姓献赎罪祭。但是那天幔子从中裂为两半，表示借着耶稣这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他在城外为我们所献上一次完美全备的赎罪祭，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进入至圣所，得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亲近上帝。你听出来希伯来书作者，我们最近查经的希伯来书，他从哪里得到他的神学？加尔文说，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不仅表示律法的礼仪被废弃了，也开启了一个通往天堂的道路。我们必须可怜那天在圣殿里的祭司们。裂开的幔子表示上帝亲自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你们失业了，人们不再需要你们才得以进到上帝面前。但是裂开的幔子也是他们通往天堂的道路，不是吗？路加之后记录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量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耶稣大声的呐喊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他的气就断了。这是耶稣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当然他是引用，再次的引用大卫的诗篇31篇。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安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耶和华信实的上帝啊，你救赎了我。首先我们注意，耶稣他有一个可以交托于父的灵魂，就表示道成肉身，不是只是做做样子。上帝儿子没有只取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外壳肉体，他取的是一个完全真实完整受造的人性，有血有肉有理性，可受试探可受苦的灵魂。这样我们就确知他真的凡事与我们一样，他就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可以替我们死，不仅可以赎回我们的肉体，更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其次我们注意，耶稣的先祖大卫没有说父啊，但是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他，耶稣总是称上帝为他的父。我与父原为一，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我没有凭着自己说什么，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子凭着自己不能够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事，子也要照样做。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杀他。比拉多认知他们嫉妒耶稣，但是我们可以问他们为什么嫉妒耶稣？因为他行了许多神迹，因为有许多人信从他，还是他们嫉妒耶稣与他父之间的关系。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上帝为他的父，将自己和上帝当作平等。我想这是耶稣自己的理解，他讲的比喻，他讲了一个什么比喻？一个园户杀主人儿子的比喻。他们嫉妒耶稣，因为他们无法称上帝为他们的父，但是他主耶稣基督可以，而且他知道父爱他，就算他感受在那一刻感受不到父的爱，就算他丝毫感受不到父与他同在，但是他也不能忘记他自己在前一夜才说，看到时候到了，其实已经到了。 你们都要分散，你们要各归自己的住处，留下我独自一人。然而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谁与我同在？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弟兄姐妹，或许这也提醒我们不应该太信任自己的感受，感受不到爱。如果主耶稣他信任自己的感受，他会落到何等的下场？是的，爱不是没有感觉，但是爱也绝非只有感觉。如果需要凭着感受，耶稣那时候应该说他的父并不爱他，他应该说如果父爱我，他怎么可能会如此的伤害我。查努克甚至说上帝将利刃刺入他儿子的心，利刃刺入他儿子的心，逼着他儿子呐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耶稣的父叫他痛苦，甚至不是为了要管教他，反而经文告诉我们，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而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如此，耶稣就确定他的父爱他，他遵守父的命令，顺服以至于死，就长留在父的爱里面。因此，他可以将他的灵魂交托在他父的手中。那经历上帝离弃的，也必须相信上帝曾说，我绝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然后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他可以撇弃一切，他可以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可以不贪爱钱财，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放弃富足，成了贫穷。这是说我们的主耶稣之所以能够不顾自己的事，舍去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相信他的父，信靠他的父，他将所有的盼望毫无保留的寄托于他的父。他经历地狱，但是他知道，不是他感受到，他确信，他知道他的父绝不会把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你必须说他一生都如此的相信，在最后一刻才能够如此的有信心，有信心的交托。也就是说，唯有如此毫无保留的，才能够在那一刻毫无保留的将灵魂交在他父的手中。这其实就是一个圣徒对上帝的信靠，没有别的信靠，这就是一个儿子对父的寄托。所以弟兄姐妹，有什么是你留下来不能舍去的？什么是你的心在上帝以外有所的寄托？什么东西、什么事、什么人，那个东西、那个事、那个人，就会成为你无法将灵魂交托在上帝手中的原因。值得吗？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很抱歉我只讲是三节经文，而且我知道我讲的不够好。或许我们主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死本来就不好讲，但是我们需要讲，因为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甚至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毕竟如果他不死，你我就不活，这就是我们信仰吊诡的地方，不是吗？上帝儿子经历的痛苦，上帝儿子经历的痛苦却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上帝儿子经历地狱，好叫你我上天堂。但是我讲的不够好，关于主耶稣的死，有谁讲的够好？我想很难。但是有一个清教徒，他至少讲的更好。他写，上帝要听到他儿子呻吟，好叫我们不在他的怒目之下呻吟。他要看见他的儿子流血，免得我们在他的愤怒之下流血。他没有饶他儿子的命，好饶我们的命。 他击打他的儿子，以至于我们蒙他喜悦。他的剑沾染他儿子的血，就永远不沾我们的血。他乐意他的儿子成了人，成了且死的人，也不愿意那些喜悦自我毁灭的你我灭亡。 I don't know， 我觉得他讲的还不错。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儿子经历黑暗，我们就得以在光明之中行走。他的身体被撕裂，我们就得以来到你的面前。他将他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哦，我们就确知我们自己的灵魂要往哪里去。为此，我们承认我们的颂赞不足，我们的感恩不够。但求你叫我们总是相信，总是宣讲，总是听到，总是思念这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愿这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所听信的福音。为了他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